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而家咩阵近况唔会有咗啊？啲咩近况？ 打疫苗， 打疫苗，打疫苗都未必翻大陆嘅。嗱，其实未讲打疫苗之前咧，我真系想讲一样嘢咧，即系我想同啲网友讲，唔好成日咧将啲假消息咧就成日 email 俾我，或者 message 我，即系我系唔会信嘅。例如 啊， 例如李思嫣系打中国疫苗死咗嘅，呢啲你唔好同我讲啦。唔该你快 check 咗先 ，OK 啊？即系其实你嗱，我唔敢话你冇脑。即系谂一谂到佢咩 新鲜萝卜皮 咩身份可以攞到嚟打咧？即系你话外国佢怼下个鼻话自己外国就可以打疫苗，我都外国啦，即系 真系有网友 系啊， 一个啫。 咁、 okay、 其实不断以来咧，都有啲网友咧，即系将阿特朗普啊、拜登嗰啲嘢咧，咩特朗普翻盘啊，拜登坐监啊，咁呢啲嘢咧攞嚟讲啊，自从嗰个选举之后，喂，你全部基本上我都，喂，都唔系坚嘅嘢，呢啲冇翻车过啊，即系等于一样嘢啊嘛，其实，我哋阿伟大最，我哋最伟大嘅 KOL 啊， 萧若元先生 啊，而家 前老细， 个个都话咁讲，系萧若元先生，喂，我都唔知佢啲料喺边度嚟喎，系咪先？喂，佢話嗰啲真係有啲消息咧，係幫到特朗普噶嘛？但係佢啲消息全部都咩打官司又話一定贏緊啊？咩喂？最後都係錯。點解？因為你嚟嗰個消息係錯啊嘛。佢根據咗一個錯嘅消息，去做一個判斷，你判阿蕭生嘅判斷，我認為係準確，係啱嘅。但如果你個消息係來自錯嘅錯誤嘅消息咧？你個判斷，正確嘅判斷都係錯噶嘛？ 係啊， 係咪先？即係所以成日你成日話呢啲朋友話老師係燈，你就梗係燈啦。佢都唔知邊度攞消息。我最大問題就係一樣嘢，佢而家咪話請咗好多人做資料搜集嘅， 好多噶。 咁我佢啲資料搜集呢一嗰啲請翻嚟啲人做乜鬼嘢噶？ 咁唔係佢有。都咪話俾你聽，美國嗰啲日子啊，啲選舉嗰啲程序點咯，都係嗰啲。 即係我唔相信蕭生咧，可以揾資料揾到咧，乜嘢翻盤啊？邊個嗰啲議會啊，嗰個法庭啊，咁嗰啲咁細緻嘅嘢咧，其實基本就係好 professional 做嘅啊。而佢就點樣走去揾得到呢啲嘢呢啲咁嘅資料咧？係先？佢通常都係靠佢個團隊啦。而佢個團隊係點會就或者揾到呢？好簡單，其實唔出奇㗎喎。只要佢有個團隊係一個盲目相信 facts news， 即係嗰啲假消息嘅人，佢俾假消息老蕭㗎，佢唔係想嘅，但佢收到呢啲咁風，佢又係可能係你知阿蕭生係請埋一紮香港人㗎啦。其實嗰個人其實好心黃嘅，係好賺特朗普嘅。 佢係咪有啲台灣嗰、那個台灣妹嗰個咧，係咪幫佢手？ 都係香港人嚟㗎，其實唔係都係香港做啫，即係講廣東話㗎。 咁識嗰個， 即係可能有一部分人係好熱血嘅，即係咁就得啦。就因為我睇 Facebook 就知啦，即係我哋啲朋友有啲係好熱血嘅，即係你話拜登贏緊㗎咯，其實基本上冇懸念㗎，我係覺得冇懸念㗎。即係你記住啊，我撐特朗普同埋我認為特朗普贏係兩件事嚟㗎。啱唔啱先？同唔同意先？ 同意。 但系而家啲人唔得噶嘛？你要撐特朗普，就要撐埋佢，一定會贏噶嘛？咁喺呢個時勢，你仲話佢贏嘅話，你係真有問題噶啦。OK， 係咪先？咁如果阿蕭生有一個朋友，一個伙計俾料佢嘅，係專信一啲咁嘅消息嘅，特朗普贏嘅就係贏啊，翻盤啊，好簡單，好似鬼斯傑依係一個咁嘅人啦。 佢係咩？佢係邊種？ 佢係特朗普，而家仲係會贏嘅，仲係會贏嘅。 咁未到1月20號，即係大家都而家依次好特別啊！依次 係好特別，但係講真， 嗱，如果咁樣嘅成個美國以後都唔使選嘅，以後都唔使選舉，唔會噶。講真，而家啲既得利益者又好，你講到叫咩幾天花龍鳳咯，唔會啊，唔會，結果唔係咁嘅。 咁啊，香港都冇得選啦。 係啦，咁香港唔同啊，香港嗰個話事嗰個唔係真係姓林噶嘛，唔係真係姓鄭噶嘛。 嗯， 係先？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嘅，其實你阿恩仔你冇。即之前咧，我哋阿碌做節目咧，你冇聽過？我係認為香港係有一個暗天王噶嘛。 嗯。 啊，即係你知咩叫暗天王啊？ 咪中聯辦啲主任咯。 啊，係啱啊。即係其實暗天王就嚟自日本。嗯、日本一路都係一個傳說嘅。 嗯。 就話咧，而家你選出嚟嘅啲菅義偉咧，就叫明天王。 嗯。 即係嗰啲天王與人嗰啲嗰個皇帝係明嘅，係仲有一個暗嘅。 嗯， 系唔公开俾人知嘅。 哦，咁样。 系嗰个其实嗰个真系揸晒装嘅，系话晒事嘅。嗰时佢日本天皇系咁，即系仅有一个明一个暗嘅。即系香港呢个系明特首啊嘛，啊，其实当一个暗特首啊嘛，暗特首咪喺西环咯。我成日讲，喂，中联办咪我哋嘅立法会嚟噶嘛，其实。 嗯。 我哋嘅立法会唔系立法会嚟噶嘛，系咪先？所以我哋俾一个暗啲暗嘅特首咯，可能系张晓明嚟噶，我哋唔知咋，或者系咧，即系好多人咁样，但系你有好多，因为佢差得咁远，即系我想讲翻啲假消息嗰度，即系我就好奇怪，即系我又唔想话啲网友戆鸠啦，系先啊，我冇资格啦，但系点解你会认为嗰个消息？是可以俾我会信嘅咧。即系你俾我， 佢系 你见过未嘅？ 其实好熟嘅，成日喺 Facebook 嗰度都有倾下偈，即系深交嚟嘅， 深交 嚟嘅。 就冇见过面， 冇见过面。佢唔系坏人嚟嘅， 唔系 坏人嚟嘅，唔系衰人嚟嘅。OK， 系一个善良嘅好人嚟嘅呢朋友，通常都系嘅呢朋友。 即系冇跟过你团嘅， 冇嘅、 okay, 啊，多人想嘅、okay, 啊，可能有听节目嘅， okay, 可能有自己听啲集嘅。 知道 吓，咁佢唔系坏人嚟嘅。但系你又点解你会成日会即系唔系一个？ 佢系咪好多人发噶？一发晒咁，你其中一个收到啫，系嘛？有啲人 我唔知啦。 系咯，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可能。 咁 Facebook 有群发嘅，其实 即系一发发晒咁咯，发完 有咩？ 我觉得佢可能 咁你发群发就唔好发俾我啦。唉，你真系 miss 咗我得唔得咧？其实、即系我唔好中意咧，有啲冇证实嘅消息你摆喺我嗰度啊，即系同我讲啊，即系其实你嗱，我成日觉得你有咩企图咧？你係想我公開出嚟講嘅話，啊，你，但係呢個係假，唔知冇審核過消息，咁即係我隨時我會害人 嘅喎。咁佢將自己嗰個理論，即係相信嘅嘢，想話俾其他人聽咯，可能想說服你咯。 咁講真啦， 即係或者佢覺得你都會信嘅，只不過俾個消息你啫。 唔係咁樣嘅，即係特朗普嗰啲啊嗰啲。即係可以假得好離譜。 以前係李斯煙啊， 係李斯煙又有啦，其實唔淨止嘅，即係講埋特朗普噶嗰啲咁。再早輪啲八三一死好多人啊嗰啲咧。 嗯。 即係其實坦白講，我唔係話冇死唔死人死幾多，冇可能死幾廿個㗎。 嗯。 而家死一攞人啊，大佬八三一。即係你我講呢一套嘅道理啊，大佬。係咪先？即係我再講，即係你話我成日咁講啊。你身體弱啲，俾人剝兩棍都死啦。咁有乜出奇？八三死咗人係唔出奇，但你死幾十人啊，大佬！ 即係有人咁住， 咁有咁住，俾埋我位啦， 咁但係而家有啲好多 跟住就話 公開嘅真相。 我咪話，喂，咁嗰啲家屬點解唔出嚟講？家屬都搞掂埋咯。 哦，咁啊誇啲， 係咪先搞掂埋咯？閉禁言咯。喂，坦白講，如果真係禁得搞掂埋佢，嗰十二個港人。搞掂埋佢啦，搞掂咗佢哋啦，已經俾你出嚟講嘢，係咪先？一早一拉咗佢哋，嗰十二位喺大陸啊，即刻巴咗啲家屬啦，俾你講嘢。 嗯， 如果你個道理係成立嘅， 嗯， 咁呢個道理都我都成立嘅，係咪先？哦，十二個港人就有十二個家庭行出嚟，但係八三死人係冇人行出嚟。冇家庭行出嚟喎，喂大佬你真係死人係即係冇咁嚴重添，你覺得係嘛？即係俾人捉咗嚴重啲， 咁梗係死人嚴重啲 啦。哦，即係所以我唔好明啊！你死一攞人啊，大佬，即係我想你哋而家發消息俾我，又好咩咯？你自己諗下先，無權 力者之權力啊，我哋要講真話，要將佢好細菌咁蔓延落去，去一傳十，十傳八。但如果你哋咁樣嘅話，我哋係爭取唔到民主嘅，我哋建立喺一個假消息裏面啊！你冇，你明唔明白啊？ 而家太多同温層啦，啲上網乜嘢消息，偏黃又有，偏藍又有。咁有啲啊著重見到藍嘅一定係假，見到黃嘅真，調翻轉啲藍絲覺得你黃絲又係假，藍絲消息先係真，所以咧太過複雜。 唔係你自己其實有一個諗法噶嘛，即係知道自己真定假噶嘛。好啦， 唔係其實我 信嗰個諗法都冇問題，你嘅事。 嗯， 你發俾我做乜鬼嘢？你係想呃，即係啱啱咁，你想煽狗我啊？ 唔係佢想話俾你聽個消息啫，我估。唔係，同埋我覺得咁。 好啦，好啦，好啦。呢、這個消息又使唔使你喺個 message 裏面嗰度俾我呢？即係特朗普翻盤。嘩，我睇星期二得到已經有啦，個標題已經係啦。係咪先？我聽下蕭山已經係啦。我啱啱我信蕭山定信你 呢？咁梗係信蕭山啦。 咁快你問得多餘，你俾我做乜鬼嘢呢？ 哦，咁 即係所以我好唔鍾意俾尤其是而家咁多 Facebook 病毒。俾埋有時俾啲片我。喂大佬。 唔係咁你嗰啲可能群發，即係可能同你熟咁啦，咁啦。 喂我啱啱講，我講咗百萬次啦，唔好俾呢啲咁嘅消息我，尤其是而家。 咁佢俾得你，佢覺得係真㗎啦。 係囉。 佢覺得假，佢俾你。 係囉，唔係㗎，我就覺得有啲人可以煽鳩你㗎。 唔會。 或者嗱，因為 你嗰個網友熟㗎嘛。 如果嗰個係假嘅，假消息。即係你係咁嘅智慧，係覺得嗰件嘢係真嘅。即係坦白講係特朗普翻盤，李斯已經係打中國疫苗 ，OK？ 你有冇你自己已經有個常識去諗下你自己個講嗰樣係真定假㗎嘛？如果冇嘅話，咁樣啱啊，唔出奇，唔係話唔啱啊。咁啊，證明咗點解咁多人喺網上被騙嗰啲啊？啊，扮個女人又可以呃咗你幾廿萬，成日都有㗎。咁你就嗰類人嚟㗎啦。 我今日岔開少少，我咪上網睇到個大陸視頻咯。 嗯， 係個男人嚟㗎。 嗯， 佢可以唔用变声器变一把女人声，就呃网上骗案啦，就呃咗几皮嘢啦。 嗯，就少咯。 即系啱啱系，即系我你知啦，我而家系玩群噶嘛。咁啊，成日有啲人发啲十零廿秒啊，一几廿秒啲短片咧，佢真系 现场。几好睇啊！你几好睇？ 系啊，佢直情个民警男人声讲下先，个民警话你快啲扮下女人声啦。啊，真系扮到。咁啊，即系喺电话度咧，呃捻晒。 呃捻晒你啦。 系。 其实有变声器啦，有变声器。 佢冇啊，佢都唔使添。 啊，佢有已经得噶啦。即系我好想讲，如果我有爱锡我嘅、你自己谂清楚嗰样嘢系真系假啊？或者系咪净系得你知我唔知？即系特朗普翻盘，李斯烟系打中国疫苗死嘅。呢啲即系我打一个 Facebook， 全部都好多人咁讲啦。我唔使你俾我其实。 咁啊， 系先？你都有嘅話，我點會冇咧？即係有時你俾我咪多餘咯，你阻住我瞓覺啊！有時我好忙嘅，有時我都我夜晚真係上網上好夜 嘅。睇一睇嘅啫，你係咁熱揦揦嘅啫。 我幾我都想屌啊！不過而家即係見你啲熟嘅，我唔屌啦，唉！我話咧，如果就係咁，我都硬分一兩個俾 你。咁但係佢可能又冇聽你節目，唔知啊嘛。你冇 Facebook 嗰度講啊？ 我講過好多次，你唔好立亂俾 message 我，尤其是而家你唔好拉人入群啊！入群啊 ，Facebook 群啊， 哦咁样好危险。 你明嘛？即系你点解咁多人咧？俾啲人投诉，跟住咩禁言三廿日啊？知点解啊？就系你个入咗群，入咗个群，人哋见到你个群就你个图像揿咗入去睇你啲资料，睇你讲过啲乜嘢？你讲过啲咩光时五一啊？跟住就投诉你，你跟住咪三十日咯？喂大佬，而且。啲差佬咪又睇，又睇啲群，你咪戇撚鳩啊！你哋啊，仲要就咁拉人入去，依啲咁嘅群你拉人入去咧，你真係負責任啊！話俾你聽，我覺得好多人死喺呢群度噶， 唔出奇噶， 根本就係啦，永遠冇路啊！啲人冇路，我隔拉你入去先，啊你反中亂講啊，拉你入去，你咪害死佢咯，嗰啲嘢戇居居啊，入去入群咯，攞曬證據咯。我成日覺得係咁樣，我走落咪跟你囉。但係你自己又哦關我咩事啊，唔關事啊，即係啲人係咁樣。 嗯。 唔好係咁樣話聲啫。你做一樣嘢唔該你自己負返你自己嘅責任。咪明白、OK？ 唉費事講。好啦講返個正題。 正題。 咁今日其實坦白講真冇乜嘢講㗎啦而家開始。 嗯。 咁我講返 而家啲 阿陸有冇啲報告俾你啊？你 未有啊？啊， 你另外個 friend 有啲 咁都有嘢講下嘅，有嘢講下嘅。我就寄咗十幾盒神山虎俾阿陸啦。 嗯。 咁阿陸就會而家喺大陸啊嘛。 嗯。 咁咧，阿陸就會幫我寄幫我寄噶啦。咁如果大陸有網友係要神山虎咧，就可以嚟買啦。嗱，當然唔多啦，得十零盒啦。 嗯， 因為其實運費都幾貴噶， 嗯， 啊，我唔會成日寄俾阿陸嘅， 嗯 嗯，因為講真，我唔寄俾阿陸啊，阿陸就好少報告啊，好少報告我就冇嘢講啊，我一定要引鳩佢。 佢而家收到未啊？ 琴日收到啦。 哦，琴日收到。 啊，我真係，你知而家， 咁佢琴日發嗰個食火鍋喺群嗰度，係咪因為收到所以？ 唔關事，同佢太太啫。 哎呀，哦，我以為佢另外同 太太啫，即係咁，即係咧，因為而家有貨咧，你喺大陸嘅網就可以買啦。咁當然啦，我得十零盒啦咁樣，咁個網友都唔會買得多嘅，得一兩盒嘅啫。咁如果你真係一次過買得十零廿盒嘅，你會另外同我講啦。OK， 咁我就唔 係。即係而家買嘅就係大陸網友啦。 係啦，咁而家就大陸有得買。 乜嘢大陸網友有得玩啊？ 有得買啦， 有得玩， 有得玩咪有得賣咯。係 啊， 係啦，即係咁樣講啫。咁啲生意嘅嘢其實唔使點講嘅。 嗯。 即係講翻朋友啊。 嗯。 即係成日講下啲男嘅朋友點樣玩，點樣玩。 嗯， 即係啲澳門嘅朋友幾多開心？ 哦，嗰、那個你講咗啦，係咪啊？講 過，講咗啦。啊，我揾日都要講下密係咪先咧？我入咗密啦。 密 好撚嘥錢嘅， 唔俾錢玩到。 玩到 就冇人識到。 唔係好撚麻煩煩嘅，你唔入群唔好玩。入群咧就係咁見你俾紅包，好撚仆街嘅。哎呀，我呢一集揾集慢慢講，揾集慢慢講。 嗯 ，OK。即係講下呢集講下朋友啊，女性朋友啊， 哦好啊， 即係女性出嚟做嘅朋友啊， 嗯， 都係朋友噶係咪啊？ 你有咩朋友出嚟做啊？咪小豬咯， 哇！你都咁熟啊 ？OK 嗱，小豬啦， 小影咯， 小影啦，定有你見過嘅？ 仲有十九嗰、那個叫咩？ 零後啦嚇，咁、啊、你都見過啲噶，咁常三妹啦， 常三妹冇，我見過，我就係見過零零後。 你見過常三妹係咪啊？ 冇 啊， 因為點解 啊？新加坡嗰個網友見過係， 因為零零後。唔得打嗰啲針啊，太勁，我覺得唔，反而小豬自然啲，雖然年紀大好多啊， 係大好多 嚇， 咁、啊、我可以講下佢哋嘅，係 啊， 即係咁可以講下你啊，即係你有好多契妹啊嘛，你嗰啲， 我最多契妹， 揼邪骨嗰時候就屌將啲邪骨妹嗱，我就唔係好撚中意嘅啫，將啲邪骨妹就屌你成契妹，屌你好理個撚咗好撚就中意咧，將啲邪骨妹啊，乜嘢乜撚嘢女都成契妹。都契到黐撚曬，你明唔明白啊？ 唔係，我冇啊，我一個啫，其實我一個啫嘛。 係咩？ 不過嗰啲唔係嘅，嗰啲 唔係嘅， 嗰啲係朋友咯。 嗱咁啊，我哋交換一人講一啲啊，我講下而家啲我識嘅女係點樣啊，好冇？ 嗯。 講下應該我係阿小豬，其實唔想講啊，費事啊，費啲撚樣。 咩？你仲有同佢聯絡？ 我冇聯絡， 冇。 但係我係有另外一個號。因為佢冇黑名單我啊，我可以睇到佢嗰個朋友圈。 哦，即係有更新。 啊，我有佢更新，我睇到。 哦。 咁佢而家就好正常咁咧，喺貴州。 哇！貴州。 貴州。 佢本身邊度啊？佢本身貴州。 佢真係四川。 四川。 好近啊！接壤啊！接壤啊！其實曾經有人話貴州係四川一個地方嚟㗎。 雲貴就係一個地方囉、啊、四川雲貴村囉。 係囉係囉係囉。 雲貴村。 所以好近㗎咁啊。 貴州 四小豬就而家喺呢個貴州裏面呢就做緊呢個 sales 賣男裝。喺乜嘢乜乜城嗰度賣男裝。咁我見過有時影啲相有幾個 sales 同事呢都冇撚過靚㗎最撚靚係佢。我估應該都係投資嗰個老細應該都係俾小豬咩㗎啦。 但如果做 即係同一糧啊，而家照 我講。如果你咁講喺貴州係嘛、 啊？ 做個 sales， 我諗2000零蚊個月嘅啫喎，人工。 好幾啦。 佢邊度？喂佢嗰陣時一晚係揾一揾差一晚差唔多揾2000喎，佢嗰陣時。 喂，佢做 DJ 唔係佢做 DJ 嘅時候有冇咧？ 咁但係佢咁係可能揾落想重量嘅。 咁而家佢幾多歲呀、啊、大佬佢而家都26個囉 ,26、27個囉。 咁係。 係咪先係咪先即係佢就 有時即係你唔想做嗰行你揾幾多錢即係你厭咗或者去儲夠錢而家叫佢打風流哥。 點、啊、可以同佢質量仔交代呢咁樣係咪先做咩嘢呢 有時呢啲都係辛苦工 嚇、啊，都要咁樣噶嘛。咁啊，佢啊轉咗正行啦，咁樣嗰啲就唔講佢噶啦。咁啊，當然我依家我就唔會再講噶啦。 唔會再講、啊，即係肯定唔喺深誒、啊，即係唔喺廣東噶啦。 肯定唔喺廣東噶啦。嚇啊！咁、啊、已經啊，佢有我。我曾經同佢都希望佢加班我，佢唔肯就算啦。 咁你另外個號睇到佢嘛？ 睇到佢啫，我佢唔會復我噶。我試過用咗正號來復問佢。 哦。 但係我係睇到佢嘅，因為佢冇佢冇黑名單我啊嘛、哦，所以我都睇到佢資訊噶嘛、哦。只要我揾到佢、哦，即係其實冇黑名單，我有你個有你微信號，我唔使加你噶，我可以睇到你三四日噶嘛。 係係啊，十張圖片。 啊、但係佢咧，阿小豬咧就都係可以睇半年嘅。 哦。喂，咁但係可能佢覺得都唔喺廣東啦，咁就算咯。 係咯， 有時想搣開，係咯。 係咯，咁講下你啲妹啊， 我 大波妹定咩啊？ 我大波妹，個大波妹唔係妹，啱啱認咗做妹啫，唔係即係咁講。 你好鬼慘引咗佢啦！ 啱啱問佢，佢而家就喺龍崗嗰邊。 龍崗 就做賣啤酒營銷，即係喺啲嗰啲總言你知啦，即係酒吧賣酒啦。 酒吧賣酒，嗯，哇死得啦，做呢行 一個月得4000多蚊㗎。 提成啦， 唔系即系年无大事噶， 即系年无提成噶啦。 年物，因为生意又唔系咁好嘛、嗯，因为你知啦，龙岗咁啲消费又唔系高，咁佢话而家月薪4000多蚊咯。 咁其实龙岗， 但就好过系啦，够生活， 够生活。 佢应该系一个月用2000多蚊啦。我快过上群噶啦， 差唔多啦， 包养佢几钱个咁。 龙岗系七嚿水至八嚿水一个行， 啊， 如果你同啲姊妹合租仲平啲添。 系咯，咁你计埋食， 因为我哋都知啦，好多以前啲姊妹，两条女租一间房，咁瞓一张床噶嘛。 咪同埋啲女系好多时食饭有仔请噶嘛，咁啊一个月咪1000多蚊咪够用咯。如果唔买化妆品，咁啊剩翻1000多蚊几多？ 龙岗食饭有几贵啊？ 唔系啊，即系 你打个饭盒10蚊都唔使啊，话声。 咁唔系，咁你又买化妆品食，咁咪用1000多蚊咯，买几百蚊化妆品食几百蚊饭，咁、其他俾人请下咁。 哦、啊， 咁 即系咁 咯。咁好惨啊！佢以前话以前做10日搵几多啊？10日搵7000-8000噶嘛，以前。 佢以前做咩噶？即系斜骨妹啦。 斜骨妹。啲、好老友噶，识咗好多年噶啦，呢、个落香港搵我玩嘅。 O K。 搵我玩同我去饮酒。 有冇震诊过？ 竟然冇喊。 你冇喊問你，佢唔 我同佢冇，唔係，即係我唔知點解，即係咁講好戇鳩啊！ 嗯， 即係一齊去飲酒啦，傾下偈。 嗯， 搭的士送佢咧就去探佢個朋友。 嗯， 喺間香港嗱，又可以講下啦。香港咪有啲七日先14日嗰啲 嘅，係啊係啊 係 啊 嘅按腳店啊， 按腳店哦。 佢話佢個 friend 喺按腳店嗰度做，佢就投靠佢個 friend。咁佢喺嗰度翻工， 佢斜骨嚟嘅喎。 係。 斜腳啊！嗰啲叫斜腳。 咁佢有冇投靠佢個 friend 咧？嗱，我睇個勢又唔似，因為可以隨時出嚟嘅、 嗯。 因為如果嗰啲咧唔俾你出嚟玩，唔俾你成噶嘛。佢似係真係落嚟揾咗個 friend 幾日，跟住啊住喺佢個 friend 嗰度。咁啊送佢翻去飲完酒食完飯睇夜景坐電車啦，喺嗰講到去住尖沙咀。咁啊搭的士翻到已經攬住咗。嚇、唔記得咗話唔識喺香港租房啊。 O、okay. K， 即系唔识喺香港爆房啊！阿恩仔，原来咁样样咯。 O、okay. K， 不过下次实得噶啦，下次实得。 下次，上到去佢都落唔到嚟啦。佢落嚟易啲嘅。 唔系我嗱，我有冇同啲网友讲过？你用个招嘛？你叫佢落嚟玩，包佢食住，俾翻3000-3000+港幣，玩两晚咁，你帮佢租埋酒店，平过你去。 而家酒店好鬼平啊！ 唔系，平过你去珠海嗰啲一晚，你明唔明我意思？ 系。 即系不过依啲要系。伴侣朋友识先肯咯，或者老友家嚟嘅。 我又坦白讲，我老豆女啊，而家我搞咩？我系氹紧一两个女仔，一两个，即系以神手妹啦，氹佢嚟香港玩，又系嗰招啦，去海洋公园啦。咁仆你家，而家海洋公园都冇捻埋，我都冇晒只牛。 踩你好多地方玩嘢，买嘢啊嘛，佢哋好中意买嘢。 系咁啊，咁有而家有另外一个女仔咧，就想买化妆品。咁啊，佢想落嚟。咁啊，買啲化妝品翻去用，因為佢仲做緊呢行咁啊。 嚇！ 但我諗啊，如果你真係純粹落嚟 shopping 嘅話，我陪你喺一街我都好恐怖嘅。 唔係，我就咁，即係我試過兩三次，即係兩三個唔同嘅女仔，都係骨妹嚟噶，係骨妹，但係佢唔係冇嫁噶啦， 依個冇嫁噶啦，冇嫁啦。 咁我就成日都係咁啊，即係熟咗之後咧就話，嗱你落嚟玩兩晚，我包你食住，咁啊即係租埋酒店啦，咁啊幾嚿水嘅嗰陣時都係。 咁啊，跟住俾3000或者4000蚊港幣佢咯，咁、嗯、啊，即係平過你去珠海啦，玩兩萬喎，真係玩兩萬喎， 一萬都平過啦，其實，咁啊，因為一萬比消費都唔少啊。 咁佢係自己買嘢嘅，我日頭翻工，我夜晚先同佢食餐飯睇、哦、夜景，唔使使錢 咁我唔中意噶嘛，我中意廿四，我啫，我一個跟得先生嚟噶，我一個我要我嗱，即係我又冇笑，我想拍拖我有個拍拖感覺， 夜晚拍咯，嗱。 屌爺咪啦，晏晝開始拍拖， 因為我開頭同佢講咧， 好啊 ，Alex， 跟住先可以狠狠地屌落去噶嘛。 即係我就係開頭嚟，我又話冇時間陪你買嘢，我俾即係講好咗話你買嘢，我俾幾多錢你去買嘢，贊助你幾多錢買嘢、嗯。你話你唔使唱港幣，一俾港幣著數啲， okay. 你明唔明啊？ 哇，契弟佬咁 ，OK， 我試過係真係俾真係俾三千蚊， 啱 港幣咯， 呢、這個 兩即係試過有兩個可以咁樣玩， 呢、這個同你啱， 即係1500一萬， 嗯。 哇！真係咪好平啊？港幣。 O K， 咁佢話曬冇價噶嘛，廿零歲。 我做唔出，通常我就兩晚就我兩晚就俾六千嘅話啫咧。 我哋係傾偈傾到有感情嘅， okay. 即係老友嚟嘅，老友嚟嘅，老友價嚟嘅。即係你哋唔好以為得係，因為我係嘥咗好多錢去揼骨嘅，你明唔明、嗯？我揼骨幾毫，你知㗎啦。 知 係咯， 你揼骨就真係豪撚到，即係貴過即係。 你貴金 X， 你夠膽嗰只撳一撳一千萬骨係千幾蚊，係貴過我哋相機。 係啊， 嗱依樣真係嘅，即係阿恩仔揼骨咧，係可以一晚揼四套， 係啊， 四套即加三次鐘， 係啊， 啊或者三次鐘，佢二百幾蚊一三百幾蚊一次， 係啊， 係三四千幾蚊係貴過我哋、啊，貴過我哋相機，所以佢有一啲嘢係我哋遇唔到咧。佢係應該嘅，有啲人我哋冇咧，就所以冇得。 因為我都話啦，你阿牛哥揼100次骨有一次奇遇嘛，但你幾耐先揼100次骨咧？ 係咯， 我啱仔揼200次骨，一年我都揼200次啊，即 係。係咯，你上命率高、就是，而且我唔會成日翻出一件啊嘛。 係啊， 你係集中對住一件啊嘛， 即係你永遠都係一兩件咯。 我記得以前咧，我同阿碌咧，定係同邊個做節目嗰時候，我講過，你同一條蛇骨妹，你要氹到佢咧。你不斷揾佢變成佢嘅熟客， 嗱咁樣， 等佢覺得話：，誒呢個係熟客嚟喎， 大客仲要， 啊仲要大客嚟喎、嗯，你係做大客啦，我唔會啦， 你做熟客。 咁再有一次咧，咁佢攞啊呢條仔都唔會走甩㗎啦，咁佢可能會好疏爽肯同你街，而且佢擔心冇咗呢個熟客，佢會同你街。 係啊，係啊，你講得啱，即係個心理，同埋你，即係我唔係話一個，你同一時間都按睇啱咗，你就要揾多啲佢咯。即係你唔好話次次一定要新鮮，千祈唔好你揀得啱你想揀，因為你知啊好多唔夠靚啊，服務唔好你唔想搞嘛，但你咪試多啲咯，即係一定要試啊！我啱仔叫大家試多啲，但係揀啱咧就要 keep 住先，你可以同時再試第二啲都得，但你永遠得一兩件咯。 錢咧，時間咧， 時間係㗎，我啱仔嘅時間多嘛， 多嘛，好啦，咁啊差唔多啦， 廿零分鐘 啦，個網友講啊，四禮拜六啊。 系喎， 聖誕快樂啦，系啦， 出街又未到嘅， 就下呢個禮拜聖誕節啦， 系再過又系啊， 就聖誕節，聖誕快樂啊，咁啊都唔知幾時有得上去啦， 系， 咁啊當然啦， 過年之後得， 唉，其實我話俾你咧，即係話都冇卵用啦，深圳嚴打緊，珠海嚴打緊， 係佢咪要打， 度度都嚴打緊， 打疫苗先得，唔係 係嚴打，喂唔係嚴打，嚴打係捉人啊！ 點解要嚴打咧？都冇香港人俾佢捉大陸人。 唔係啊，我去啦，講都冇卵用啦。 我咁樣。 我知咗好撚耐，我唔得講都冇卵用啦。連啲上文捉到佢。 咁唔係。 但而家唔係，因為我哋有澳門嘅朋友，唉。咁我話聲聽，喂，嗱呢輪又要小心啲啦。啊，因為嚟緊咧，又嚴打，咁啊唔知打幾耐啦。咁打幾耐就唔關我哋事嘅，咁啊你自己執生啦嚇，咁樣記得澳門嘅。或者大陸嘅朋友啦，嚇，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照舊啦，神山富照買啦，得嘅話，生意真係唔係咁好啊，打賞就照打賞啦，當然而家打賞少咗，可能啲嗰嘢冇生意嘅，嚇，而家閪緊咗嘅節目嘅開始，就但冇辦法啦，閪啊，梗係閪啦，而家有乜辦法唔閪啊？冇上去我自己仲閪啊，話聲你聽。都冇乜生存嘅鬥志。好啦，今日我唔係諗自殺啦，你放心啦。喂，真係要同佢講，而家要咁樣啊！我係唔會自殺嘅，同埋我係唔會請大陸律師嘅。或者你講呢啲說話先。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 咁下个礼拜再见啦，好唔好？拜拜。 好，拜拜。